马季先生青年时期的作品。昨天我们请您听呢，是郭全宝先生逗哏，由马季先生捧哏的学评戏。那么请您听的这段呢，是马季先生逗哏，和他搭档的是他青年时期的非常好的一位合作伙伴于世游。 你看解放以后啊，咱们这个评剧艺术啊有很大的提高。 那是。 是吧？你看甭管是在这个服装上，或是在这个舞蹈动作上，都跟过去有所区别。 哎，都发展了， 丰富的多了。 对了， 特别在唱腔的改革上，他们贡献很大。 对，唱出来非常美。 哎，解放以后有几个新戏，差不多每一个同志都能知道。 是什么戏？ 你比如说那个小女婿 啊，小女婿， 哎，杨香草啊，给他找了个对象，11岁的小孩儿， 就是， 小女婿，是吧？ 对， 杨香草不干吗？ 哎，对对， 那个戏啊， 这戏非常好， 好吧？ 我最喜欢这小女婿。 哦，你喜欢小女婿 啊？ 那你就跟他结婚就完了。 我呀，我跟他结婚干嘛？ 你不喜欢小女婿吗？ 我喜欢这戏。 哦，这戏大家都喜欢，唱腔很好听， 就是 啊，你们我给你学两句啊， 你还能唱呢？ 当然是了， 那，你唱两句， 你听听啊，头一句什么词儿？ 好，头一句都不知道， 你告诉我们，你看，你说什么来着？ 我什么我也没说。我哪知你要打哪儿唱啊？ 从中间给你唱吧。 哎， 我是酒，他是艺，事事他全不懂的。望爹娘退还罗家彩礼，我至死那不嫁给卖萝卜的。 卖萝卜的，别唱了， 怎么了？ 像话吗？我至死不嫁姓罗的，卖萝卜的那像话。 哦，至死不嫁姓罗的， 哎。 我唱好几年卖萝卜了， 那不行，您的改过来吧。 至死那不嫁个姓，这姓罗的找谁了？ 那你管不着。 我虽肉刀扎，之泪滚滚，到现在也顾不了的二老双亲。我当着村长、妇女主任，把我这满腹委屈细诉原因。万恶的陈快腿的做事可人恨，他贪图罗家钱，破坏好婚姻。糊涂的二爹娘的把我另聘，他贪图罗家彩礼，利逼我过门。万恶的陈快腿，你做事可人恨。万恶的陈快腿，你做事可人恨。万恶的陈快腿，你做事可人恨。万恶的陈快腿， 你怎么老唱那一句呢？ 这那话匣子跑这儿了， 跑着坏唱吧。 啊，这是那小女婿， 哎，小女婿 唱出来很好听， 挺有意思。 还有那刘巧也比较好， 哎，对，刘巧也好 啊， 嗯， 刘巧那唱腔也美，刘巧，你看他那动作也好， 活泼， 你看。那是第几场来着？ 嗯， 就是刘巧上盒子社交线。 哦，交线那站 是不是？ 嗯， 这边挎着一个小筐， 挎小筐， 这地方拿着一垄线 过那桥， 碰见人了，一边晃着这线，一边唱。 对， 唱出来啊！巧儿，我是幼儿，许配赵家嘚啷滴当，他晃悠。 啊， 他那动作真美。 哎，漂亮。 哎，这是舞台上的动作，瞧着美， 好看吗？ 生活上你可别这样。 怎么着？ 生活上不能这样，舞台上你瞧着它美，艺术加工了， 那在生活里不可以这样吗？ 那不行，你多少看有个女同志上菜市，买两条鱼，人用马铃给一拴，拴好了，走街上这么提拉着，瞧见人了，说两句话，他晃个鱼，这挎着筐，这提着鱼，哎呦，二婶啊，好长时间没有看见您了，您不上我们家来玩玩去？那什么，今儿您跟我回去得了，回家之后我给您炖鱼吃。您，哎呦，您甭去了。 怎么着？ 这鱼全没了。 嗨，谁让你抡的嘞？ 抡的出去了，是吧？ 那不能抡的。 哎，这就是在舞台上动作， 哎， 唱腔也好听， 唱腔也美啊。 啊，那个我给你学几句啊。 刘巧，您能唱？ 当然能唱了。 啊， 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我爱他，下地生产，他是有本领， 还真有点味儿。 我爱他，能掐会算 啊，诸葛亮， 诸葛亮， 什么呀？就诸葛亮啊？

看来你对地名灯谜还有点研究。 哎，手底下我有几个学生，教过几个。 你可有点夸夸其谈。 你有点土地爷烧香啊。 你这夸夸其谈就是个地名。 哪儿啊？ 海口。你夸海口。 你土地爷烧香也是个地名。 我哪儿？ 自贡。你自己那儿供着自己。 自贡。行啊 行啊呀， 来呀 来吧。 这船头打鼓，镇江 袖珍盆景，微山湖， 春耕逢喜雨，天水 四季忙收割，常熟 打篮球各进两个，四平。四平怎么样？ 哦，陈佩斯举俩灯泡， 怎么着？ 三名，仨都够亮。来、啊，比赛地名。 要这么说呀？你三九天穿背心儿，邯郸； 你三伏天穿皮袄，武汉； 你包饺子，你买不起肉，你素馅。 我素馅儿、 哎。 你瞧见宾馆，你没钱进。 我这是。 你住马店。 我住马店里边啊。要不大家都说你神经不正常， 啊、 你海风； 要不大家伙都笑话你齐齐哈尔啊。 别动、啊，就这一伸脖子就是个地名。 哪儿啊？ 巨鹿。 我别动啊！就你伸脖子也是个地名。 我这是 宝鸡呀、啊。 嚯！别动啊！你这双眼睛一个地名。 哪儿啊？ 日月潭。 我这俩眼睛还挺水的。 日月潭。 别动啊！就你这对鼻孔也是个地名。 我这是 水帘洞啊。 我老感冒啊，就你这耳朵从小失灵 啊， 九龙，离香港太近了 啊， 耳朵近呢。 你这嘴对外开放， 我这是 蛇口。 那我这也不演， 哎，不演。 那这么说，你这鱼尾纹一个地名 哪儿啊？ 龙须沟。 你这抬头纹也是个地名， 我这是 门头沟。 你这脑袋一个地名 哪儿啊？ 太原。 啊，你这后脑勺也是个地名， 我这是 沟帮子。 你呀、你打着长途谈恋爱，通话 啊，你爱人说什么你听什么， 我这是 你尊话， 我尊敬他。 哎， 对，他打长途是为了拼命管你要彩礼。 哪儿啊？ 济南。几对男的？ 这么个济南、 对对对， 你不给彩礼他就掐你。济宁 怎么济？ 连济对在宁。 跟我爱人比他爱人还狠呢、那这么说呀、要这么说你呀、 我怎么样？ 这个你呀、为了攒钱呢、你都天天喝稀饭了。你呀、 哪儿啊？ 你常州。 我常喝粥啊。 常喝粥。 要这么说你为了攒钱、你都用稀饭摆宴席。 我这是 你泉州啊。 要这么说，你早晨稀饭，你中午热热喝，你温粥、 你中午稀饭晚上接着喝，你凉粥。 你喝一碗稀饭，你管人要五块钱，你贵粥。 你热稀饭热够了火，你糊粥。 不，你才糊粥呢。 怎么糊粥啊？ 就因为你节衣缩食啊，你爱人一高兴就给了你一巴掌。 哪儿啊？ 一个地名。 哪儿？ 五指山。 哎， 五个手指头。 这么说，你爱人一高兴也给了你一巴掌。 五指山。 威虎山。 我爱人老虎是吧？就因为这个，武松给了你一巴掌。 哪儿啊？ 二郎山。 世界拳王给你一巴掌，阿里山。 你母亲的妹妹给你一巴掌，武夷山。 你爱人老了给你一巴掌，泰山。 要这么说呀？ 你大舅子笑着给你一巴掌，乐山。你二舅子晚上给你一巴掌，黑山。你三舅子看你演出给你一巴掌，五台山。他们娘家人一人给你一巴掌， 这是 祁连山呢。 以上您听到的是刘伟、冯巩合说的天南地北啊。您听，在年轻的时候，冯巩的捧哏应该说就呈现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有他自己的追求。下面再请您听一段《五十个子》，这也是刘伟、冯巩在天津在家乡演出的录音。 我们中国人说话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 爱说一个字儿。 什么字儿？ 不知道在座的朋友们有没有这个发现？ 咱们可以探讨。 爱说这个子字儿， 子 了一横， 一横什么地方说呢？ 姓李不念李， 他念， 俗称十八子。 十八子， 一个十，一个八， 哦， 底下一个子。 俗话都这么说， 都这么讲。 嗯， 你们家那子就更多了， 是吗？ 首先说，你们家住的是房子， 房 一个子出来了吧？ 这就有了。 房子有叫屋子？ 没有叫烟筒的。 哎， 好。 你们那屋子里有桌子？ 有。 有椅子？ 对。 有凳子？ 这倒是。 有沙发子？ 都有嘛。 大家伙坐一块儿。 别坐，今儿先分散活动。 青岛啤酒。 什么叫啤？你等会儿吧。 啊， 那叫沙发子啊。 那叫什么呀？ 笑话。 那叫什么？ 那叫沙发，没有子啊。记住了没？ 沙发上面有垫子，对吗？ 那咋后凿吧，这我受不了。对，有垫子，好好。 你那床上铺的有被子？ 被子。 有褥子？ 对。 还有一领炕席子。 反正这天铺席子凉点儿。 拜火。 你什么叫拜火？ 你父亲是你老子，你是你父亲儿子。 对，顺序完全正确啊。 嗯。 啊， 你管你爱人叫妻子，你妻子生了个胖小子，你老子管你小子叫孙子。 打小练的绕口令，我告诉你 说、啊、这么跟你说吧， 哎， 一口气能在你这身上找出50个子来。 说说着就不着边际了。 不相信吗？ 什么叫不相？根本就不信。 站好了， 随便找。 现在开始给你找。 这一部分全归你。 站好了吧， 我把你累汗累出来。 还累汗干嘛？ 找吧， 太简单了。 50个， 还用找吗？ 那可不， 身上籽都满了。 那我螃蟹是吧？我等会儿吧，等会儿。什么籽字儿？ 籽字儿啊， 字儿 啊。站好了吧。 哎， 这就来了啊。 找吧， 张嘴就来。 说说。 首先说呀。 说什么？嗯，瞧吧。 首先说，你穿的这是西服子， 跟谁学的？ 怎么样？ 啊， 有一个子了吧？ 什么叫这叫什么西服子啊？记住了，西服上衣。再说一遍，上衣，记住了。再复习一遍，上衣。 上衣吗？ 上衣， 上衣又叫褂子。记住了，叫褂子。再复习一遍，叫褂子。啊， 还48个呢，找吧，找吧。 哎呀，你这褂子好，有袖子。 这不没袖那坎肩那是。 有领子。 多新鲜呢。 有兜子，有扣子， 就是、 后边开了个大口子。你这多好的东西！ 大伙儿瞧瞧，大伙儿这叫口子吗？这个？啊？不明白就告诉你，这叫开气儿。啊，开气儿，看看的。 对对，也许和平区叫开气儿。 什么河北也叫开气儿？甭来这个，我们家就河北的。 好，下边穿的是裤子。 那， 裤子底下是鞋子，鞋子里边有袜子， 袜子里边还有脚丫子，多新鲜！我送你一个，我送你也不够。 谢谢你啊， 找吧， 站好了。 嘿， 是。哎呦， 哎， 坏了。 怎么了？ 你这长了个头子。 我特务是吧？我头子我。 那叫什么呀？ 头，没有子。 我们天津管那叫脑袋瓜子，对吗？ 他老后凿我，老脑袋瓜子、啊、说说。 哎呀，你这脑袋瓜子好。 那当然了。 前帮子后勺子。 哎，我是这样吗？前帮子。 冬天你爱戴帽子，夏天你爱剃秃子。 哎、说着说着就走吧，我前帮子后勺子，我在剃秃子，我什么形象我？ 那就对了， 嗯， 整个一个灯泡子，你说亮， 把人都气乐了，我感觉。 接着来啊， 行来吧。 脑门子下面是眉子， 什么叫眉子？教给你，眼眉， 眼眉下边眼珠子，眼珠下边鼻梁子，鼻梁下边小胡子，小胡下边嘴叉子，两边是你腮帮子，左边一个小痦子，右边一个小麻子。 好眼神，这修表合适了，这个。 脑袋瓜子下边是脖子，脖子里边有素子。哎。 别 怎么了？ 这叫素子吗？这个鸡才是素子呢。 哦，鸡素子。 这什么？ 那怎么着呢？ 喉结嘛。 喉结。 喉结又叫嗓子。 不是，你早说不就不鼓掌了吗？ 哎呀，你这下边有心子， 那个 有肝子， 嗯， 有肺子，有肚子，中间一挂大肠子。 你这买下水的是吗？你这哈？ 肩膀子，胳膊肘子，大腿根子，挺大人没长腿肚子。 我俩棍是吧？我没腿肚子。 还差多少？ 最少还差10个。 别动， 找吧。 你这还有俩蹄子。 哎，这叫什么？这是蹄子吗？这个？ 就这个吗？ 这才是蹄子。 哦， 嗨， 不对啊， 这是手， 什么 手啊？ 有人管它叫爪子。哎， 就是手。这么干的， 手后边有腕子， 那当然。 右手一个腕子啊，左手 底下还俩腕子呢。嗯，脚腕子。嗯， 带着表呢。 表招你了， 这回够数了。 是吗？ 你这表有表带子，表蒙子，表壳子，表把子，里边没有表瓤子。 我买的走私表没表瓤子。 还差多少？ 还差五个。 还差五个了。 找吧。 给你戴上耳坠子。哎。项链子、手镯子、金溜子， 那还差一个呢。 再给你戴上手铐子。哎、 我戴它干嘛？ 以上您听到的是刘伟、冯巩合说的相声《五十个子》。近几年呢，刘伟先生和相声名家赵伟洲先生合作，效果也非常之好。请您欣赏一个传统的段子对春联，刘伟、赵伟洲合说。 谢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哎，从掌声当中听得出来。大家伙儿喜欢听相声， 是 这个，我在这儿呢澄清一下，啊，这个说相声我是业余，哦，啊，专业我是一个诗人， 我是一个作诗的人， 诗人 哦，作诗的人， 对对对对， 我以为您掉河里了，作诗人， 对对对对， 作诗， 对对对对， 好啊，今天有这个机会啊，您在这儿当场作诗。来吧， 你外行啊你啊！啊， 我外行啊 啊！当场作诗，当场作诗，诗人那得有情绪的。 哦，有情绪， 对不对啊？ 哦，对 对, 对， 有这么句话吗？啊，见景生情， 这是内行话， 对不对？ 诗人需要灵感， 哎，您有激情， 见景生过情吗？ 哎呀，这不前两天下了一场雪， 对，下雪了， 我一看见这个雪景啊，啊。当时我是诗兴大发， 好， 顿时我就做了 一首诗， 一个屁墩儿。 做成屁墩儿，你这儿说干嘛啊？像我做屁墩儿说。 别看我做了一个屁墩儿啊，这诗我可做出来， 这诗做出来了。 哎， 那好啊， 怎么样？ 那在这儿，把这念一念，大伙儿也爱听啊，是不是？ 把我刚才下雪那首诗， 下 雪那首诗， 下 首 诗， 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 啊。好， 这个。我这首诗啊啊是七言绝句， 七言绝句， 念念念， 来来， 这个我现在正式来了， 来来来来， 啊，天上一阵黑咕隆咚， 好，这诗有点这 意思，记了吗？记了没有？不， 哎，不是， 好好， 我溜溜溜溜溜溜，你先甭记啊，我感觉有点问题是吧？ 有什么问题？ 您这七言绝句听着像八言呐。啊，怎么外行 啊？那啊不算， 啊要算九个了。 这怎么八个？怎么八个？ 你听什么？你看啊，天上一阵黑咕隆咚。 啊，你不是八个吗？ 八个。 手有毛病，多一个手指头。 谁多一手？ 手有毛病。 没听说多一手指头。 我来说，我来说。 嗯，你说，你说，来来。 七个字吗？ 行，说说说说。 天上一片黑咕隆咚。 有你这么说的，不甭废话，甭废话，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啊！天上一阵黑咕隆咚，几个？ 三个。对，说的对，三个。 有这么算？这三个，这个没听说过，这个 加上这个，我这是八言绝句。 哦，你刚才说的八言， 八言绝句， 八言绝句啊？ 对。 好，咱们听这八言绝句。哎，啊，八言绝句，来，嗯。第二， 好似白面往下扔。 好似白面，哎，喂喂，哎哎哎，不不不，不对了，不对了啊！好似白面往下扔，这七个。 我刚才不跟你说七个吗？哎，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七个吗？这错了吗？几个？说，几个？ 七个。 对嘛？七个错了吗？ 哦，七言，哎，还是七个。 那当然。 王一念，第三句。 电线杆子像个大冰棍儿， 电线杆子像个大冰棍儿，九个这个， 保不齐， 保不齐， 瞅不冷子就溜达出俩来， 像话吗？您说， 井是黑窟窿， 这诗就完了，啊，这不对，这个 怎么对？ 这才五个，井是黑窟窿， 井是个黑窟窿， 啊，井是个黑窟窿，六个。 井是个特大号的加大的大个的黑窟窿， 井好像是个特大号， 这是好几个了吧？这个 啊，你按照 地方凉快凉快去，你没事儿。 你怨你 啊？怎么怨我？ 我说我做不了诗，你非让我做，这不现眼了吧？ 这是我让你。 那当然。 不是你自个儿说你是诗人吗？ 作诗我不行。 啊、作诗你不行。 哎，啊、你要说写个对联，猜个谜语，打个灯谜，哎。这个我可拿手， 咱们中国人呢最喜欢写春联、啊、 对对对、哎 嗯、对对子可有规矩啊， 那个、当然有规矩了啊， 你要能对咱对一回啊， 咱来一回， 哎，我要说一个字你对得下来吗？ 我给你对一个字啊。 是啊， 当然了， 你要对得下来大家给鼓鼓掌， 来开始了、啊、嗯，来， 我说上， 我给你对下， 对得上吗？ 当然对得上了啊、哦、上下嘛，对不对？ 上下 这错不了。 我说大， 我给你对小， 大对小， 有大就有小吗？ 大小， 哎， 我说人， 我给你对狗， 人对狗， 哎， 就对得上吗？ 人模狗样的吗？ 人模狗样的就对 上。那当然了， 我这三个字加一块是对子上联， 我这三个字加一块是对子下联啊。 我上大人， 我下小狗。怨你， 这不就怨我？ 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出蹦的吗？ 哦， 你对对联最少得俩字儿， 这俩字儿， 哎， 要俩字儿你 我就对得上来了。 那好，咱来回俩字儿、啊， 俩字儿啊， 嗯，听着啊，来，茶叶， 我给你对萝卜， 这对不上， 当然对得上啊， 这对不上，茶叶怎么对萝卜呀？ 你这茶叶什么呀？ 茶叶是饮料， 我这萝卜是食品。 饮料食品， 哎，萝卜就热茶，气得大夫满地爬。 哦、 喝茶就萝卜、 哦， 身体好啊。 哦，这还行，还 错不了啊。 好，大家给鼓鼓掌。 哎，行行行，行不行？ 再说还能对吗？ 当然对得上来了。 啊，行啊， 嗯， 瓜子儿， 我给你对萝卜。 瓜子儿怎么也对萝卜呀？ 嗑瓜子吃萝卜听相声啊，开心顺气啊。 羊肉 萝卜， 羊肉怎么对萝卜呀？ 羊肉穿萝卜呀。 啊、哦， 搁点粉丝，来碗米饭啊，多香啊！ 吃上了？ 当然了， 咱不说吃的了， 啊、吃什么都行。 我说不说吃的？ 那你来别的， 你再听这个 萝卜， 我还没说呢， 我先说完搁着。 你先说。啊是我说俩字儿 啊， 你就萝卜。 哎， 我要说仨字儿的呢， 大萝卜。 我说四个字儿的， 大个萝卜。 我要说五个字儿的， 好大个萝卜。 我这卖萝卜的了是怎么着、 啊？卖萝卜， 你还会别的吧？你 怨你怨你， 怎么又怨我啊？ 你这是上联吗？ 哦，就我这个俩字儿的这个， 当然不行。 我多说点，你对得上来？ 说好的上联， 说好的 有吗？ 出好你对不上来了， 来吧，厅长来。 我上联是， 嗯，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啊，您听这什么就鼓掌？ 听什么鼓掌？好啊，这个 好什么呀？你这个呀， 这没听懂， 没懂， 没懂。你看，真是 啊， 绝在哪儿知道吗？ 您说 为什么说它妙呢？ 嗯， 老鼠见过吗？ 耗子谁没见过呀？ 啊，耗子啊， 对呀， 咱叫它老鼠， 老鼠。 一尺多长叫什么？ 老鼠啊， 老鼠。那刚生下来呢？ 老鼠啊， 它老吗？ 它不老， 它不老，它叫什么？ 老鼠， 这叫小老鼠。 哦，那偷吃热凉粉呢？ 对呀、啊，凉粉呢？ 啊， 咱们北京都大家都见过 啊， 这个凉粉煮开了之后叫什么？ 凉粉， 它凉吗？ 它不凉， 它不凉，它叫什么？ 凉粉。 对，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多妙啊！ 哎，行了行了， 来、啊，怎 么？别晃了。 怎么了？ 散黄了。 怎么？我这鸡蛋呢？我这个 啊，我这下联有了， 下联有了， 绝对。 听听， 短长虫缠绕矮高粱， 这对得上吗？ 当然对得上了。 那你得讲出道理来。 长虫见过吗？ 就是蛇呀。 哎、啊、咱们叫它长虫。 哦，长虫。 刚生下来呢？ 刚生下来。 啊， 那也叫长虫。 它长吗？ 它不长。 不长叫它什么？